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只要

学着不去担心的太远，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，丰富的过每一天，快乐的看每一天。呜哦呜哦呜哦，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，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，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。当我发现你身状，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，当我发现一身窗后，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，哦，就算你有一道墙，我的爱会伴融化，你会闻到幸福晴朗的芬芳。 Thank you.

甜蜜已胜过了一辈子没有你，就算没快乐结局，就算从此死了心，我要付出我所有真意，只要能感动你。想说的都已说完了，其余是秘密，在那某一个街头会流传某个旋律，那时我在轻轻唱着歌，我多爱你着你。 其实很多时候我都想一个人待着，不用做任何沟通任何社交的这一种待着，我连自己情绪都管理不好，哪里还有心情去附和别人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不想迁就任何人了，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。 I don't know how.